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正干前面有两个条件：老实、听话，他才会有正干。如果不老实、不听话，他干假的都不干真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如何把我们不老实变成老实？这是当前我们关键的问题。啊，想想我们自己老实吗？我们听话吗？自己的看法想法很多，自己的主意很多，这就是不老实。啊，像郭楼匠这种人彻底放下，他放下容易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没有结过婚，没有妻子儿女，情执可以放下。他没有土地，他没有房屋，他没有财产，啊，这个能放下，本来没有。他除了一身之外，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啊。不放下，也放下了，没有。啊，对于这些念头呢，永远断干净了。老师教他，不许有第二念。你就一举弥陀念到底。他真听话，真老实干。啊，干了三年，效果成绩出来了。啊，欲知是知。一切众生听到这个名号，阿赖耶识里头落谢弥陀极乐的种子。这个种子的利益太大太大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有缘啊，能得人身，能闻佛法，佛法当中闻到大乘，大乘里面听到无量寿，无比的殊胜啊。究竟圆满的功德利益我们得到了，真正是稀有难逢。啊，不管信与不信，愿不愿往生，想不想这一生成就都没有关系。啊，阿赖耶识里头，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极乐世界的名号，这个种子永远不会坏掉。 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的时候，这个种子能量会提升啊，到最后你一定使这个种子成熟，心愿持名，往生极乐世界啊，你所获得的利益，就跟这部经上所讲的没有差别。世出世间利益，没有比这更殊胜的。啊，极乐世界人享受就是极乐，那个世界没有苦啊，这个世界苦太多了，造作一切不善苦，来生更苦，纵然造善业也是苦啊，为什么？障碍太多。啊，纵然有成就，成就都是有限的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三界痛苦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下面肯定的说，无量寿经乃是经中第一节，它不但是经中第一节，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节。就是这部经，啊，我们可以完全肯定，汇集的人，下联句老居士。做注解的人，黄念祖老居士，决定不是凡人。那他们如果不是诸佛如来再来，也是化身大师再来的。那为什么一般人做不到？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精华，在一切诸佛刹土之上，没有一尊佛土能跟他相比。我们修净土，首先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。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坚固的愿力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，所干扰啊，不会的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甚至于一生就专攻这一部经啊。那么我再告诉诸位，这一部经要通了，步步经全懂了。为什么？一切一切，这一是什么？一是自信，是定心。一切万法，没有一法不在其中。啊，所以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我常常劝导大家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为什么？真心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跟极乐世界相应。极乐世界纯真无妄，我们还带着一点妄念就不行。啊，这个妄念是带着病毒的细胞，不要小看它。如果有这个细胞，这个细胞在临终时候起作用，我们极乐世界就去不了，它就变成障碍。啊，我们决定不存侥幸的心，啊，我们的心要踏实，一切时一切处纯真无妄，所以念念都可以往生，时时可以往生，处处可以往生，得大自在呀！啊，用真心的好处啊，用妄心要靠经缘呢，用真心不要。啊，用妄心临终要人助念，要人提醒，临终没有人助念，没有人提醒怎么办？啊，那就要有真心了。啊，真心一般人怕吃亏，怕上当，怕别人欺骗我，怕别人陷害我，这种害怕畏惧全是妄心。啊，它真正造成往生的障碍。这个东西要不得了。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害怕的、恐惧的以扫干净，那决定没有。我往生没有障碍呀、啊！啊，那么这部经上说得清楚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往生真因。菩提心就是真心、真愿、真心，没有怀疑， 正缘没有改变。啊，我这一生就这一个方向，就这一个目标，永远不改变。前面我们学过第32到37品啊，讲这两个事情，极乐跟娑婆对照啊，极乐世界净，净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这个世界是秽土，染污，染污到什么样子？讲得很清楚啊，让我们死心塌地。放下秽土啊，一心想取净土，我们每个同学都是弥陀真正的弟子极乐世界，且保持里头的变化，有我们的一朵，上面刻的有我们的名字，不会错的。佛没妄语，啊，我们学佛跟一个老师，老师在哪里？这一部经就是老师。我们想学，没有人教怎么办？有人教当然好，要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可遇不可求，遇到了要听话，要正干，你就有成就。在现在末法，衰极的时代，善知识没有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可以直接以此进求啊，我们做释迦弥陀的弟子啊，释迦弥陀的弟子要学戒，要修定，要开慧啊，要老实听话正干。啊，我们依靠经就是依靠弥陀释迦，依靠这个本子，依靠夏莲居老居士，依靠这个注解黄念祖老居士，成功了，真正是大善知识。有人跟我说，夏莲老普贤菩萨再来的，黄念祖观世音菩萨再来的，我相信。我也很少提起， 啊，我深深相信，不是这样的大菩萨，没有这么好的成绩表现。啊，慧本集住可以说是究竟圆满，找不到瑕疵。文字情形并不难懂，真正用清净平等心念上一千遍，念上一万遍，可以得念佛三昧。人不是死了就没了啊，死了就了，这事情好办了，死了就不得了。既然晓得有来生，有后世，有讨债，有讨命，那我们这一生做人态度就要改变。我们想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，决定不能跟人结怨仇。啊，古大德教给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啊，对不起我的人，伤害我的人，毁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要原谅他们。那也许过去生中我这样对待他，今生他对我的报复，我明白了，我没有怨恨，我感恩，一笔勾销了。如果我还有怨恨，来生我一定报答。那这一种冤冤相报，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那想通了算了，一别勾销了。啊，用真诚心待人接物，用爱心去关怀一切众生。这就正确了。啊，那么知道你来世就知道未来有一个真正好的去处，极乐世界。为什么不去？到达极乐世界的成就，确确实实是一切人无法想象。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最理想的生活环境，最殊胜的学习环境。大乘教里头 证得究竟圆满，确实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烦恼要断尽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们真正感觉到无可奈何。为什么？烦恼习气不是一时的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累积的烦恼习气，不可能断尽啊！何况天天还在累积，啊，一天不干都不行，怎么能化解？啊，第一桩事情全靠自力了，佛菩萨帮不上忙啊。诸佛菩萨都帮不上忙，阿弥陀佛想出个绝妙的方法啊，真把这个忙帮上了。这帮上是无量劫累积的烦恼习气，能到极乐世界很快就消光了。这难行之法，真正懂得大乘、懂得佛教的，你跟他讲都不相信啊，哪有这种便宜事情？这个法门谁难行？菩萨难行，声闻缘觉不相信。哎，我们凡夫相信了，凭什么？凭过去生中曾经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的种子，就凭这个。那如果过去没听到佛号，没有这个种子，这一生遇到了绝对不会相信。那有人像锅炉匠，你一听就相信，很快就成就。下面一段，精进求法，要真干了。啊，念老的注解说，当起精进心，听受此法门，要多听。啊，不能接受没关系，只要肯定就好。不能接受，不肯听，不肯接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只要肯听，听到你有感动，有觉悟，你就相信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说法是有道理的。同学当中啊，有不少听了30-40年才开悟的，才明白的。时间短了不行啊，时间短了，根性利的人得意，他们快，少数人，多数人不得利。啊，所以要不断地讲。 那我们现在生在末法当中，佛告诉我们，在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，这个法门往生就是正果，就是成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决定走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道路，我们真的往生，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里面的正法时代。多么的可贵啊，难能可贵啊。决定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，错过那叫真可惜了。那一定要下定决心，要真干，老老实实干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！学经教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学透彻，学明白，然后能帮助我们坚定信愿，能帮助别人升起信心啊！我们走的时候，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。念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是净土宗的第一经。啊，读这部书，变数的多。越读越好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的境界常常在你的想念之中，啊，经要不疏通，没办法，你所想念的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。经上说的，假使供养恒沙身，不如金勇求真有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听佛讲经说法，开智慧呀、啊！你一定要知道。极乐世界教学的殊胜庄严，无与伦比啊！这个地方不去，到哪里去？啊，你不到极乐世界，在这修，可能虚脱环还没有证到。那另外一个同学到极乐世界成佛了，不能比呀、啊。所以这个机会得来真不容易啊！开经偈上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彭吉群居思想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你碰到了，你说你多幸运啊！你要能够掌握住，你这一生成就了啊！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要真正了解啊，经上这个话，假如供养恒沙众啊，不如坚固勇猛 求真求，就求成佛。到极乐世界就求成佛，重要啊！啊，我们从今天起就要干，不要等到明天。啊，对着佛号放在心上，分秒必争。我用一秒钟，我可以念一声佛号。我这个方法没有念，我这一秒钟空过了。啊，空过就是错误。啊，分分秒秒不要忘记阿弥陀佛。口不出声，心里头佛号不间断。啊，我们真肯这样做，我们居住这块土地不会有灾难。为什么？有真正修行人，那就能化解大家的业障啊，何况自己。念老注解上说，这个求法不应该怀疑，不应该后悔。啊，当如弥陀因地，纵使身执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，是为身心切愿。佛陀教导我们依教修行，千万不要怀疑，这个话了说得容易，真正不疑悔是非常难的一桩事情。那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没见到，那不敢相信。啊，真正不怀疑的人，这是佛门所说的善根特别深厚的人。啊，那么这个人以佛法来讲，过去无量劫中多生多世熏闻净土，他才有这样的善根呢。接触之后他就喜欢，不是凡人呢。啊，这样的人有没有呢？有，就在前几年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信息，距离我们不远。啊，这个信息我没有详细把它记起来，资料有，我们这边有，啊，希望印发给大家。啊，十岁的小朋友，念佛往生，啊，这个信息绝对不是假的，有名有姓。有地点有时间呢，啊，可以去做调查了，不是一个人看到的，他的亲戚朋友都看到，这是假的吗？啊，我们要搞好多年，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啊，还得要找科学来证明。啊，我对净宗的深信不疑，得力于近代量子力学家的科学报告。啊，深信不疑啊！啊，真正相信了，万缘 啊，对这个世间任何一样都不留念了，人间天上啊，通通放下，诸佛刹土，无量法门，我就修无量寿经这一门，那全放下了。那我要是早年听到就相信，我非常羡慕啊！我为什么不相信？搞了30多年才相信。啊，像这个小朋友一听就相信，我早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不再在这个世间受这些罪业。啊，释迦弥陀都想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听啊，我们跟他唱反调啊。我们不相信他，对他有怀疑。没有依教奉行的，不合作，不合作帮不上忙。你看10岁的小朋友合作，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你要真相信他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给诸位说，没有年龄啊，年龄全没有了啊，也没有这个几岁几岁没有了啊，年月日没有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啊，所说的多少戒多少戒的事，那都是方便话，随顺众生的错误概念啊，佛说的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。啊，入这个法门，那就快速成佛了。啊，它是一个快速通道，快速到菩萨都不敢相信。啊，我们还算是幸运，这么多年来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明白搞清楚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这一不怀疑，精力时间通通集中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一切经里面，你们要问，我选择哪一部经，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，我只选择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。我选一部注解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。啊，这本子我就够用了。他保证我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无量无边的法门自然就通达了，啊，很自然的就成就了，啊，我不再走冤枉路了，啊，我只是一条直路，直通的，啊，直通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真的，我的信心、愿心绝对不会动摇，绝对不会退转。 啊，升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，不要吃饭了，不要睡觉了。极乐世界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，所以没有晚上。啊，气候非常适宜，不冷不热。啊，身体干净，一尘不染。极乐世界没有微尘，极细的微尘都没有，找不到。啊，所以真正明白、搞清楚了，啊，我们不想再在六道里头待下去了，我们要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，这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。你要是真的爱上了，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了。要知道这是假的呀，这不是真的呀。我们把它当作旅馆看待，住两天走了，啊，没有丝毫留念。啊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见道场？见道场就有人起贪心。啊，世尊一生不见道场，啊，一生过游牧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大家没有贪心呐。啊，现在庙盖大了，盖得这么庄严。进来的时候个个都不想走啊，这舒服啊，这自在啊，永远搞六道轮回啊。那在这个里面产生什么？斗争坚固啊，内部起哄啊，到内部起哄就完了，完全造地狱业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还有这种诱惑，就愿意。啊，这是最聪明的人，决定不干。啊，一定要我们对此地五欲六尘的，啊，这些贪念要断掉。啊，引起五欲六尘的贪念。这是魔的道场，不是佛的道场。啊，魔就喜欢你在搞六道轮回，佛是希望你脱离六道轮回，不一样。我们再看下面呢，无量的诸菩萨。都想求极乐世界净土法门，可是欲闻此经而不能得了。这话真的一点不假，无量无边无数的菩萨想听这种经，他不知道啊，怎么想呢？能有一个快的方法让我赶快成佛多好啊！不知道的方法，什么方法？我们多幸运，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得到这福气啊！多少菩萨想这个法门想不到啊，没听说过啊！啊，下一篇经中呢有说。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无上菩提，是从反面劝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，这很重要啊！啊，能够听到，确实稀有。 啊，幕后慈悲祝福，应求自发。这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这个缘分得来真不容易。啊，应求自发，这一生决定成佛。啊，如果很多人到处都讲这个心，我告诉大家一个信息，那讲解这个经的地方有三宝加持，有农田护法，不会有灾难。那么我们现在讲，无论在哪个地方，我就是讲这部经，接着讲下去。这个有卫星，有网络，对于全世界的啊，不能够化解全世界的灾难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能把全世界的灾难减轻啊，多少也能够减个几成吧啊，这是一定的。读的人多，讲的人多，念佛的人多，这就是福地呀。这一部经是广大法门，为什么？一切经教不能度的众生，遇到这部经，通通的度。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，没有比这个更稳当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快速的。啊，这些好处啊，我们都要记住。我为什么选这部经？为什么把一切经通通放下？啊，而且非常小心，非常谨慎，搞了六十多年了。从方老师那个地方听到佛法，啊，到今年63年。啊，我一出家就开始讲经，教佛学院56年，啊，一生细心谨慎，啊，没有把握的事情不干。那么末法我们知道了，佛家讲法缘，现在摔到底谷了，不能再摔了，再摔会灭亡了。啊，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，遇到佛法了，摔到基础。从什么地方看？寺院里面内部斗争啊，古人讲起哄，内部起哄就是内部斗争呢，这摔到基础了。一个道场里面争名夺利，互不相让啊，虽然不是每个道场，但是确实有，我亲眼看见过啊，看到了了，很痛心。啊，这是佛法摔到极处，法快要灭了。这个现象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佛教的前途是抱着悲观的， 啊，有几个人真正发心出来修行啊，发的心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，没有啊，不是发这个心啊。啊，确确实实有一些是逃避现实啊，出家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啊，希望求得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别人的利益啊，念佛求生净土能去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看看无量寿经就知道了。极乐是大乘，大乘是菩萨，经上讲的清清楚楚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才能往生。那只有一向专念，没发菩提心，不能往生。欧益大师讲得很清楚，能不能往生，完全在信愿之有无，信愿是菩提心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四徒三辈九品，品位高下，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说得好啊，说得简单清楚明白，我们要记住啊，念佛是易行道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，还是有条件的啊，不过这个条件是我们人人可以做得到啊。那大万四千法门的条件是要断烦恼真菩提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真正做不到的。我们选择法门，选择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，我们会有成就啊！往生就是成就，就是正果，往生就是正法啊，从释迦牟尼佛的正法转移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正法。极乐世界只有正法，没有相法，没有末法啊，往生就是正法，不能往生就是末法啊。从哪里做起？从弟子规做起。弟子规在哪里？在孝养父母啊，敬业三福第一条，根本的根本啊，这个东西没有了，念了一辈子佛，到最后不能往生，不能怪佛菩萨不灵，怪我们自己没根啊，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打地基，房子盖起来就倒掉了，这个根重要啊，千万不能疏忽。